信念揭发最邪恶一面，勇气武器有正义在这边，任何是非都不过得两面，不畏惧哪怕结局再胆战，尽了力哪怕会遇到闪电，凭努力揭秘恶行定胜天，只靠自己可通过真幻人生，无需答辩，如野火蔓延。我做最光最闪，人生难分恶善，无悔洗掉从前，与罪恶力定每天，查出真相永不变，只想让真理再现。从来未想得加冕，目标未见，从头发现，事实便会见天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Thank you.